等待着我的信念一闪，心里偷偷的想，小时候那些小女孩随风不灭了，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，暖暖的阳光，那一条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溪，有许多我曾经留下的美好，这一切的画面围绕在我的身后，小时候那些小美好是我的骄傲，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，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， 珍惜，只要你愿意。

是你呀、啊，我把心门打开，却也是你让我伤的心关起来。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，现在我只要你明白， 明白， 明白，明白，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无笑脸，消失在我眼前。我有一切，我也不再挂念，对你已经没有人来暗恋，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眼前。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沉默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无笑脸， 消失在我眼前。 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，对你已经没有人的爱恋，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眼前，离开我的视线。 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到的一首老歌来自邰正宵，叫做想你想的好孤寂，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，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。这两句歌词和这首歌表达的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吧，但是好像意境差了不止一点点。 从你走后细雨不停，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，眼角流出无言的泪，胸口头哭泣，痛过想过慢慢看清，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，用微笑送你，还答应把祝福给你，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，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，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，也许不会失去你。想你想的好孤寂，我想你想的好痛心，向天大声喊 你

想着望穿秋雪时间为什么如此规律的一板一眼，谁要来清风怎了一念之类那么是某刻相遇的梦真甜美，天色已经黑有你说声嘿，要新的世界告诉我你做好最苦的准备、 yeah. 我把四处飞 别 想得太美，越演越狂野，我的梦都为你来征服或贡献。 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的这位歌手，他用感觉去收集周遭人的事物，用乐观的心态去过他的生活，用新创作大声歌唱，用音乐把勇气和希望传达出来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萧煌奇。一起听到萧煌奇带来《慢慢走》。 情节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一口啤酒，留在那年的街头，便利店明亮的门口，时间是一头接着人要的狗，冷不防就在我们身上留下各种伤口，情敲杀了无数次以后，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甜头，谁挥动着命运的手，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，不管你快不快乐都是场旅游，伤痛不会有许多留，我趁着风的温柔环绕，人生依旧在那跑在那过，不管你接不接受生命的起落，总有寂寞几次

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品火热开启，置换尊享多重好礼，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，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，更多热线0311-3725-888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非常喜欢宫崎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你住的城市下雨了，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，可是我忍住了，因为我怕你说没有带，而我又无能为力。就像是我爱你，却给不了你想要的陪伴。还好我可以在电波当中用音乐陪伴你。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想我在吹又像风，捉弄不住。

周我又回来了，此刻要给你灌一碗浓浓的鸡汤。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的人来了又走，有的人说了再见却再也见不到了。这些人或好或坏，但注定也只是陪你走一段路。对于人生没有常客，你来我张开双臂迎接，你走我挥手告别。有些人不属于自己，但是遇见了也很好。继续听到歌曲，来自阿牛，星星亮了。 我从睡梦中醒来，轻轻将门窗打开，月光就这样跑了进来，将我的心温暖起来。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，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，飘飘飘飘在茫茫人海，偶尔会有月亮陪我等待。

送的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，叫做《玩乐》，创作才子方大同第一次代言就和 Nokia 手机一拍即合，配合 Nokia 当年无处不玩乐的主题，亲自操刀制作了这首 Nokia 的主题曲《玩乐》，邀请大家一起无处不玩乐。说起 Nokia， 09年的事情了吧。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，这是早迷来的下午，这个世界有那个路不会有种感触。如果你正好在成都，或是你家拉瓜瀑布，有人还是工作不足，铃声都会响出。 我的心伤害，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？

要的问答。 别来无恙无相，我白发苍苍的爹娘，是紧紧的拥抱，温暖漂泊的肩膀。我流浪闯荡，可从来都不曾遗忘，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。 是我心所牵挂，爱你啊，我回来啦，你的心是我的家。 也不能间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孟庭苇。孟庭苇的年代是一个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叫做女神的时代，淡黄色的封面，深蓝色的廉价随身听，贴满墙壁的化学公式，通宵也做不完的卷子，塞上两节五号电池，耳机里飘扬而出的是孟庭苇温婉的声线。到现在这首歌依然历历在目，依然动听如初。孟庭苇带来蝴蝶是花。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？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？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不说什么，让我陶醉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？让我睡在你的光。 是花，山也能。